央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争取青云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我是雅娟，带您走进北大相声空间，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儿，咱们听着相声开始全新的一天。 第一个出场的就是一对年轻新秀，希望大家给予他们支持，希望大家给他们多予鼓励。我们来记住他们的名字，梁红浩以及杨凯，给大家来说一段写对子，有请。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您的掌声。 对 啊、主持人说了 啊， 第一个节目，祝您在虎年里是一帆风顺、啊、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米来财、九旱甘露、十全十美、百事可乐、千事顺心、 万事如意。 谢谢。我呀特别的激动。 是吗？ 喜欢来咱们北大演出。 哦，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这里是知识的殿堂， 这是最高学府， 都是有文化的朋友。 对， 有那么句话说得好 啊，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所以像我这种啊， 嗯， 有学问的人，我乐意来这儿演。我跟您是 您等会儿， 我亲切。 行行，别亲切，您说这话大伙都乐。您有什么学问？再者说，这有学问人有自己往外说的吗？ 啊， 我有学问。您看哪位教授有学问人这么说呀？ 不是，您什么意思？ 不，您有什么学问？ 我什么学问你还不知道？ 嗯， 我喜欢看书。 哦，喜欢看书。 年轻人要养成看书的好习惯， 应当博览群书 啊。我，你看我这肚子没有？ 肚子， 这里边没有别的， 都是屎， 都是。我跟你逗吗？ 怎么了？ 都是知识啊。 哦， 都是书籍啊， 都是书 啊。你不信？把手给我。 有点怀疑。 把手给我 干嘛？ 可以摸一摸。 摸摸 这能摸出来？ 这还能摸出来？ 看的书太多了。 哎呦呦， 来摸摸啊。 啊， 哎，这本就不错。 这是 肖申克的救赎，看过吧？ 哦，我看过这电影。 启迪心灵，给人以希望。 是啊， 推荐你看一看。 是吗？ 我们这儿 这是， 哎，海底两万里， 这还是科幻的。 哎， 哦、 看一看啊、 哦， 我们这儿 这是 中国的 什么呀？ 《三国演义》， 古典名著。 哦，这儿 这是 《盗墓笔记》。哎。 这位还什么都看， 什么都得看嘛。嗯、新书旧书，哎，这儿 这是 新书， 哦，新一点 啊。 这儿是旧书， 哦，这旧一点的。 这儿是老书， 哦哦。 这儿是四书， 四书。 摸着四书了吗？ 说实话， 嗯， 没摸着。 那你好好的摸摸四书。啊。啊 哎，您也把手给我吧。 我干嘛？ 摸摸你二大爷。 这年纪轻轻占便宜啊？ 谁占便宜？ 什么呀？ 你占我便宜？ 您想多了。 怎么了？ 五经四书啊。 哦，这个四书，《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啊， 这些书都要看。 对呀、啊。 当然了 啊， 光看也不行。 那还怎么办？ 还要写一写。 哦，还得写出来。 我最喜欢的 啊， 写对联。 写对联 儿，咱们中国一种传统的文化形式， 这可不容易 啊！这个文修辞方法呢，叫对偶。 哦哦， 啊，字数要一样， 嗯、 意思呢相似相同或者相反。 啊， 啊，过年咱们都贴对联。 是是是。 家里贴了吗？ 今年过节也贴了。 贴的什么？ 贴的这日进斗金 啊， 贴点这。 春年春月春光好。 啊、有。 下联是人得人心人寿长， 去年贴的这个。 那是老对子。 啊啊！ 我们相声演员研究这个对联呀。得即兴发挥， 即兴 现写， 哦，看见什么能写什么。 我这种有学问的人，看见什么我就写什么， 这可更难。 那当然了， 啊、哦，不是，我要是给您出个题目，您能现场写吗？ 哦，您出个题目 啊， 可以啊， 随便来， 看见什么写什么。 行 啊， 我给您出个题目， 您说，嗯， 出个，哎， 啊， 你看啊，咱今儿演出这个剧场 哦。剧场， 我们这百年讲堂这小剧场 非常的漂亮， 是不是？ 对。 你给我们这剧场写一幅怎么样？ 给咱剧场写一幅 啊？ 目的是什么呢？ 让咱这儿高朋满座呀、啊！ 您进来欣赏相声， 对， 好写一幅， 好吗？ 这还真没有， 没有 啊，写一幅啊？ 啊， 上联出来了， 您说， 上联是早进来， 啊， 晚进来， 哦， 早晚得进来。 听着这不像剧场啊，早晚得进了， 不要瞎想 啊。下联呢， 你听听我听听你我都听听， 不错， 哎， 横批是 进来听听。 哎，废话， 你看这都是有学问的，我都懂啊， 可不进来听听 啊， 站门口听得见吗？ 为了让您进来呀、啊、听相声、多好， 这上下联是不错， 嗯， 这横批呀、啊稍微有一点牵强， 您误会了 啊！ 值钱就值在横批上，风趣幽默呀。 哦，别的也能写吗？ 无所谓，看你什么写什么。 小一点的， 多想多想。 小，哎 啊， 我们家那胡同口有一个摊煎饼， 有 煎饼果子吃过吗？ 摊煎，我吃过、 啊、 吃过，这没法写。 给他来一副 摊煎饼的，他没有门脸啊，这对联得贴门上啊。 这，哎，对你贴他那个车上 。 他那有一罩子， 他就为抻练抻练我这 些。你能不能写呀、啊？ 你听我给你想想。 嗯， 摊煎饼，哎， 嗯， 上联是撑圆面稀刮开大， 这怎么讲、 啊？您琢磨他形象 啊？ 摊煎饼什么样？ 什么样？ 撑是圆的， 对， 面是稀的， 嗯， 崴一勺绿豆面一刮一大张， 哦、 撑圆面稀刮开大。 行，这上联有点意思。 这是煎饼。 下联， 下联是葱多。酱少卷上长， 这又怎么讲啊？ 生葱熟酱 啊， 卷上以后长条的、 哦、 卷上长， 可以、 哎、 很形象。 对了， 横批是， 横批是越吃越短。 哎， 你看 人还真给他鼓掌， 这多讲理。 又一句废话，可不越吃越短吗？ 对对， 再吃没了。 您这里可以留作备份。 什么备份呢？没有越吃越长的。 你说什么？ 没有越吃越长的。 这个人少见多怪。 怎么呢？ 话不能说绝对了。 哦、 我说一样东西就越吃越长。 什么呀？ 贪吃蛇。 贪 吃。是不是啊？ 这位什么都玩，这位 越吃越长。 还行， 好吧。 哎，这摊煎饼对面 啊、 有一公共厕所， 有一公。越 给那厕所来一副， 越来越不像话。厕所也要对的， 不是你这能不能写呀、啊？ 厕所 啊， 撑圆面、 厕所也有，你也不怕烫屁股？ 谁让你刚吃完煎饼就奔厕所了？ 管着吧你！ 厕所从写厕圆 啊， 听上联 说， 太形象 啊。 上联是进门去，龇牙咧嘴。 甭问，这是憋的、 都这样啊。 下联呢？ 出户来，展眼舒眉， 接痛 啊。 横批是 排毒养颜， 哎， 好不好？ 还可以，还可以。 厕所 哦，这是写这个写人写事儿，你怎么样？ 可以啊， 写人写事儿， 写人写事给谁写？ 给你自己来一副。 给我来一个 来个自传体的， 给我自己设计一副对联。 对， 您得抓住我这个人的特点。 您什么特点？ 就是我长得比较好看。 哎呦， 尤其是我这个啊、我这个浓眉大眼，这个水汪汪。你找什么呢？ 我找你那眼睛呢。 找眼睛？ 您还浓眉大眼呢？您有眼睛？ 这你抓住我的特点 哦 啊！就上联就是我。 您说 上联 啊，岁数不大， 怎么样？ 散发书卷之气。 哎呦，还算书卷。下联呢？ 眼睛虽小、闪烁智慧光芒。你看看， 哎呀，横批是 人见人爱。 哇， 哎呀， 您这横批应该改成臭不要脸。 哎，你这什么话？这观众喜欢我，人缘这是爱我。 还行，你别说，这人夸自己夸得不错。 那当然了、 抓住了一些特点。 就是我。 哎 啊。 给我来一副， 给你， 你也夸夸我。 他自找的 啊？自找像话吗？ 给您来一副， 你得好好。我告诉你 啊， 你给我写对联不那么容易。 什么意思？ 我要求灌顶， 灌顶啊？ 哎， 那不好办。 怎么呢？ 我没带油锤啊。 油锤灌顶啊？ 怎么 受了？ 怎么灌顶？ 不是，我是干什么的？ 你是相声演员。 对呀、我要求上联第一个字是相， 哦， 下联第一个字得是生， 那叫藏头啊。 啊，也有叫藏头的。 什么叫灌顶啊？ 也有那么叫的。 您别说这种黑话啊， 这是黑话吗？这 藏头 啊， 站好了 啊， 相 啊， 相貌难看，也受到大家欢迎。 我长得有人缘儿， 声 啊， 声音刺耳，却博得观众掌声。 声音有磁性， 嘿，你看还真好、 谢谢。我这横批是 横批符合你的身份， 说 别挨骂， 别挨骂了，像话。 你想啊，您是捧哏演员 啊， 过去捧哏的往那一站，别挨骂，符合您的身份，多好， 好 讲理啊。 不过我觉得您这个。上下联都不错 啊， 总是这横批呀、太不好了。 那是你这么认为 啊？ 我就喜欢我这个横批，我为我的横批而陶醉。 哎呀， 太喜欢， 就喜欢这横批。 那当然了。 我得给他找点麻烦。哎 啊， 梁红浩，你看今天来了这么多亲爱的朋友， 对， 大家来看咱们说相声， 对对， 你送给各位一副对联，你看怎么样？ 观众啊，我们听相声就不喜欢对联。 各位，送给您一副，您喜欢吗？怎么样？大伙儿鼓掌了。 既然您喜欢 啊， 就得满足您的要求。 好啊。 可是由于时间关系、 怎么着？ 咱们这个只要上下联 啊， 不要横批了，好 不 好？ 不行，得要横批啊。 是吗？ 您值钱就值到横批上了。 哦。 惹祸也得惹这横批上。来。 送观众还得要横批。 对了， 听上联 说， 请诸君到此地消遣娱乐。 下联， 听你等说相声，长笑开怀。 横批是， 多福多寿。 哎，不是，这横批怎么那么好啊？ 我怕挨揍。 去你的吧。 真是特别的高兴。 对， 我这学问怎么样啊？ 您这学问， 你看有捧，确实跟您来说呀， 啊、 这是班门弄斧、确实跟您还差一 点。对对。 但是我心里特别的高兴，真的特别兴奋。 嗯， 我决定啊，跟他们不一样，我打算创新。 您打算怎么创新？ 我打算用英语给您说段相声，您欢迎。 哟， 哎。 您不，我们这个年轻人啊，得研究英语。 那应该， 我觉得我这英语非常的不错，专门跟这个英啊。 你英语不错 啊， 咱俩认识可不是一年两年了。 对啊， 你多的学过英语。 你废话，我跟你说，你听得懂吗？ 那什么叫听懂听不懂？ 你 好歹我也能划了两句。 什么叫划了两句？你这不专英语，你是24个字母，你这 哎呦呦呦呦呦！ 我少说俩。 你别让人笑话你。 20几个？ 27个。嗨， 小问，26个字母。 26， 我真专门啊，这英口语得跟英国人去学，咱们中国人发音一般没有英国人标准，我专门上伦敦学的。 伦敦 留学学的英语，我这是标准的伦敦音。 哎呦， 伦敦二环内的音。 哎嗨，这伦敦有二环吗？ 这正啊，纯正啊。 哦， 我就知道你不讲。你这样，我把我这个英语这个6级考试的毕业论文我给您朗读一遍好不好？好吧，我 您还有毕业论文？ 你看看， 这我没听说过。 我给你读一读啊。当然您要是这个英语在6级以上，您可能听得懂。如果您要是这个像他这样的，就字母都认不清楚，没关系，咱举手，咱互相探讨，好不好？这个您多提宝贵意见啊，我给您读一读。谢谢。 什么？您就鼓掌啊？ 听出味儿来了，听出味儿。 你说话了吧你？ 小白，突然我的背突加力波。那会浪去看见小猪肚了，肚子不得浪味的多开了，那么厉害，呜呜 ，more proud more proud。这个鼓掌的朋友都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啊，都是北大的进修生。 哎呀，您，反正我，您哪位鼓掌？您告诉我，他刚说这什么意思？这我是一句没听懂。 你这文化当然听不懂 啊。那不是您说您什么意思？这个 翻译 啊， 别着急，慢慢来。 嗯， 头一句 啊， 小白都沿着这边去见了我。 我您稍微慢一点，我再仔细听。 不是慢点就都明白了。 啊？您这头一句 是小白兔要到大白兔家里玩， 小白兔要到大白兔家里玩， 小白兔要到大白兔家里玩。 哦，二一句呢？ 大灰狼就看见小兔兔了， 这是 大灰狼就看见了小兔兔了。 三一句是 兔子闻的狼味就躲开了， 这什么意思？ 就兔子闻的狼味就躲开了。 四一句， 狼吧咧的很， 我这没听明白。 就狼吧咧的很， 您再慢点说。 狼啊，麻溜的喊。 这还是一北京的狼？你 不告诉你二环内吗？ 这么个二环啊！ 嗨，呜呜， 这我明白，这是狼叫唤。 More proud, more proud， 这是 莫跑，莫跑， 就这个呀。 好的，两位年轻人带给我们的作品呢是学外语，这是一个新的作品。那我们接下来呢回顾一下老作品，经典之作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学习外语。 最近我发现有一门功课我是非学不可了。 哪门功课？ 就是这个外语， 很有必要。 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文艺团体到我们中国来， 有， 我们又派一些个文艺团体出国去考察、去参观、学习、 互访嘛。 但是这个语言上要是不通啊，可太遗憾了， 不方便了。 我自己本身就有亲身体会了。 是吗？ 啊， 什么体会？ 去年下半年，我们随着一个青年的一个团，我们到英国去了。 哦， 到英国以后找一个饭店，我们就住下了。 是， 我想上到街上看一看。 嗯， 当时我从楼上就下来了。 哦。 到楼下以后我一看呢，那个门口那站着一个女的，一个服务员。 哦，服务员 啊，17、18岁一个小姑娘。 哦， 哎呀，漂亮极了。 是 啊，一个金发的女郎。金发女郎，特别是那个脸上很漂亮。 怎么了？ 那个脸上，她那脸上都这样。 等会儿。 嗯， 这是服务员是耗子？这个怎么了？ 什么叫耗子呀？服务员，人家眼睫毛，人家眼睫毛。 眼睫毛， 哎，睫毛都这样。 哦，这 睫毛好长了。 哦， 哎呀，这个人家很漂亮， 是， 但是人家非常有礼貌。 嗯， 我刚走的过去，人家冲我一乐， 嗯， 一提溜他那个小裙子，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呀？ How are you？ 跟他打招呼呢。How are you？ 啊， 侯耀文。 侯耀文。 How are you？我这名字翻译成英文也不能叫猴哈腰啊。 你瞧瞧， 我明白了， 嗯， 肯定是这个小姑娘知道我们这个团来了， 哎， 而且其中有我这么一个人， 嗯， 想跟我说话，但是这个名字记错了， 哦， 啊，当时我怎么办呢？我给她纠正一下吧。 你怎么说呀？ 别的我不会说，我只能把我的名字告诉她。 你怎么说呀？ 当时我就过去了，侯亚文，中国字儿外国味儿， 嗯， 这个小姑娘很有礼貌， 嗯， 一提溜裙子， 谢谢。 还礼多好啊， 嗯，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又从楼上下来了， 啊， 我一看那小姑娘又在那儿站着呢， 哦， 哎呀老远她冲我就乐了， 啊， 因为昨天我们认识了， 对， 啊，一提溜那裙子 How are you 还是那句 这年轻轻的怎么得这么一病啊？ 什么病？ 健忘症啊。她 怎么了？ 我昨天杠她了，我不叫这个，怎么今儿见我还叫这个呀？ 嗯， 真是，我刚才我再告诉他一回还不行吗？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当时又过去了。 嗯， 侯耀文， 哦， 谢谢， 嘿，有礼貌， 多有礼貌。 嗯， 第三天我从楼上下来又碰见他了。 哦， 哎呀，这小姑娘老远就跟我打招呼， 啊， 一提了裙子 ，How are you？ 哎，干嘛这是？怎么了？ 这是屡教不改呀，啊，他是。我瞧出来了，诚心拿我开心呢。 怎么？ 我告诉他两回了，他能记不住吗？ 啊！ 天天怎么光还光叫这个？当时我心里非常气愤。 嗯， 我噔噔噔我都过去了。 哦， 侯耀文， 呵，他呢？ 谢谢。 吓的。 当天下午，我们在大使馆里开了一个会。 嗯， 那个负责同志就问我们了。啊，大家来到英国以后有什么想法啊？有什么感觉啊？啊，还有什么建议？大伙儿提一提吧。 嗯， 来，我说，我有意见。 说， 我有意见大了。 你说， 我对饭店那女服务员我就有意见。 怎么了？ 天天的见面，她管我叫猴哈哟。这随便给中国人起外号都不行，这个 外号 有损于咱们中国人的英雄形象。 哦， 我建议通过官方给他们饭店提意见。 哦， 这不行，这个。我刚一说完，大伙儿哈哈哈就乐了。 乐什么呀？ 人说那是叫你呢，那是 啊。 人家小姑娘很有礼貌的，人问你好呢 ，How are you？ 人问你好呢， 英语。 哎呦，我说坏了，我不懂啊，这是英国话，我不懂啊， 不懂。 哎呀，我说这太不好了，特别是今天上午，我对人家个态度很不好。 嗯， 我一生气，我差点没给人鼻子咬下来，我告诉你。 就是啊， 我说这哪行这个？ 嗯， 我说您告诉我，他说的是什么 ？How are you？ 我说行了，我记住了。明天早晨起来我再见到他，我主动跟他说话，我给他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这就对了。 第四天早晨起来我从楼上就下来了。 哦， 我一看他在门口那站着的， 嗯， 噔噔噔我就跑过去了，还没等他张嘴我先说话了。 你说 How are you？ 他呢？ 这小姑娘一提了裙子跟我说话了。 他说 猴耀文， 他回来了。 真的开始了， 谁干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走，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啊，好开那常来，我只在舒服喝的管那常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咱们接着到北大相声空间的演出现场去。 下面呢，我们要请出的这位啊，非常有特色。为什么呢？一会儿您得仔细看看看他像谁，反正他确实像一个很著名的人。您听过相声，也见过相声演员穿衣服，比如说有穿大褂的，有穿唐装的，还有穿西服打领带的，真没见过穿中山装说相声的。接下来我们请出的这位呢，不但是说相声的人，而且是相声的特别高级的写手，很多的名段都是出自他之手。现在从幕后到台前来，给您来一段海派清口的单口小段，名为自我推销。来，有请方清平，来，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想不到还真有人鼓掌啊，有点不适应，因为原来我上场都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也习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不是，最近呢我不怎么演出了，现在这些演员不是都下海经商吗？我也开了一家买卖，还是个大生意，全球首家超豪华七星级的量贩式商务厕所。哎，您要方便的时候您可以过去坐坐，去不了也没关系，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淘粪网，网址是 www.c.com。您可以上网上啊占坑位，您还可以偷肥料种菜。我说到这儿，观众可能就奇怪，说这现在不让这个厕所收钱呢？您说的那都是国营厕所，我这个跟那个机场高速一样，集资修厕，收费还贷。我那厕所气派，门口都是大条幅，这边写与人方便与己方便，那边是方便快捷风雨无阻，横幅是来不来由你，不由你不来。门口左边挂着我的巨幅照片，我请他们那些相声演员给我当形象代言人，全都不干，怕把自己搞臭了，我只能自己干。门口右边是电影《三枪》的这个海报，首映式在男女厕所同时举行，男演员参加男厕所首映式，女演员参加女厕所首映式，小沈阳两头赶场。然后我雇了十几个孩子，在这个十字路口啊，往这个厕所里头塞那个赠券，每张赠券可以免费小便一次，小便一次啊就可以积一分，积够了十分呢，您就可以免费大便一次。当然了，一般人等不到十分啊，那您就得掏钱消费，这钱也不让您白花，您可以参加抽奖，哎，奖品是家庭套票一张，您可以在节假日带着一家老小上我们那儿放松一下。有的观众还得提出质疑，说这儿这么些个免费的公共厕所，谁花钱去你那儿啊？您说的是咱们这个北大校园里头，您上我们那儿看看去，天通苑人口相当于半个越南，就一家公共厕所，还让物业给租出去了，改啤酒屋了，我只能我开这么一家啊， 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创意，我也是跟别人学的。有一年呢，我去外地闹肚子，找了半个小时，找一家豪华厕所。我进去一看，大堂里一个服务员1.80米，在那迎接我，问我：“先生，请问您有没有预定？”这怎么预定啊？没那么准时。请问您喝点什么呀？我们这儿有红茶、绿茶，来不及了。您快告诉我这个男厕在哪儿？哦，您什么都不喝吗？请付小费。什么都不喝还要钱？我没小费。快告诉我男厕在哪儿？先生，我们这儿的服务员都是没有工资的，您不给小费，不能告诉您男厕在哪儿。没办法，给完钱，人家问我了。这个大堂啊都坐满了，您去包房吧。那就去包房吧。您是去普通单间呢，还是去总统套房啊？那总统套房就给总统留着拉吧，我就是普通单间，最低消费388元。我吃进去才花20。这钱不让您白花，我们赠送您果盘一个，388，买几块水果，谁让咱肚子难受呢？去吧。到了包房里之后，往上一坐，服务生过来了：“先生，您是用国产手指还是进口手指？”“自己带手指了。”“对不起，本厕所谢绝自带手指。”还不让自带手指，我听着都新鲜。带手指也行，加收15%服务费。爱怎么收怎么收吧，谁让咱着急呢？我说：“先生，给您叫个足疗吧。”我说：“再把我从马桶上拽下来，要不然找个人陪您聊天吧。我们这都是电影学院应届毕业生，没有在这儿聊天的习惯。先生，要不然您唱首歌吧，我们这儿有卡拉 OK。”我这姿势能唱歌吗？您这姿势适合唱劲歌。我一想也是，唱歌不要钱吧？唱歌不要钱，你给我放音乐，我唱一首。音乐一起我就唱了，就唱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时候就听底下哗，说谢谢观众热烈的掌声。服务员说了，没人鼓掌，冲厕所呢。说单口相声啊，就上来都说定场诗，刚才我上来一着急忘了，现在呢就补说一段啊。广场彩旗飘啊飘，老少爷们儿练飞镖，你一镖来我一镖，肠子肚子满天飘。这是我小时候写的作文，您就知道我这作文水平什么样了。上2年级的时候，老师出作文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写呀，我的老师拍马屁呀，头一句是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个瓜呀我少写一勾啊，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老师这纳闷，是爪子脸什么德行啊？0分。到了小学3年级，又让我们写我的某某某。那时候小学老师就会出这么几道题，这回不敢写我的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那我写的是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的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老师都死了还寿比南山呢。0分。到4年级， 还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得写个好的，绝不能再得零分了。我这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我都没见过邱少云，零分。甭说写作文，我小时候连造句都造不好。那时候老师让用感谢这个词儿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帮我写作业，连实话都说出来了。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儿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六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说你们家不乱呢，那么些爸爸。老师让用果然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果然他是我爸爸。老师一看合着这么些年刚闹明白，我小时候就是缺心眼儿傻，真是。那时候我们家养只鸡，在外头让车给压死了，司机都老实，不像现在肇事逃逸。司机下来就问小孩过来，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样子像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鸡没这么扁。上课还不好好听讲，老师讲半夜鸡叫，就讲地主家这个鸡长什么模样。我呢眼睛看着窗外头，我们老师真急了，方清平你怎么不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鸡长什么模样吗？有时候我不看窗外头，我就跟同学聊天，哎，小声说话。我们老师最烦我这个，每次我一小声说话，老师就说方清平站起来，把你刚才说的话大声重复十遍。那回我又小声说话，我们老师又急了，方清平站起来，把你说的话重复十遍。不敢不重复，站起来重复吧。老师的裤子扣没系，老师的裤子扣没系，老师的裤子扣没系。我说坐下坐下坐下。我们老师是拿我也没辙，小时候什么都不会。我上学那小学呀，那时候还是文革末期。文革末期呢，这老师有时候考点政治的问题，我们老师就问我了，方清平你说说巴黎公社为什么失败。老师，因为他们没有农业学大寨。巴黎公社爱得着大寨的事儿吗？什么公社都得学大寨。算了算了，考你个离咱们近点的吧，考你个批林批孔的吧。孔老二说金不如锡，对吗？老师不对，甭说金了，连银子都比锡贵。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再考你最后一道题，答不出来你就给我出去。帝国主义要把咱们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你气愤吗？老师，我太气愤了，把咱们都变成芝麻地，上哪儿种老玉米去啊？老师出去。 对，两段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而且是我们方清平自己执笔写的小段，来再次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真的是非常支持这些能写能说的相声新秀，而且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师承，他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老师的高徒。好的，两段新的单口小段送给大家，来自于青年相声演员相声作者方清平。确实年轻人厚积薄发，我们也希望方清平能有更好的作品呈现给我们。下面呢，我们就请出他的师父李金斗和他的老搭档给您说个小段。 千万别入迷啊。 哦，入迷不行， 一入迷准闹笑话。 有这样人吗？ 你还甭提观众啊，就是我们演员内部就有人听评书入了迷，闹了个大笑话。 谁呀？ 冯巩啊。 哦，对，他倒是喜欢看书听书。 对，冯巩结婚的时候、爱听评书，闹了个大笑话。 哦，结婚的时候闹笑话了。 对对对对，我跟您说一说啊， 你讲讲， 他最爱听什么评书呢？ 啊， 京中， 哦，岳飞。岳飞传， 哎，他感觉每天呢听电视台这20分钟的书不过瘾， 太短了， 买了一套《说岳全传》，连听带看， 是是是， 哎，闹了个大笑话， 闹什么笑话了？ 结婚那天，亲友们都走了 啊， 像我们哥几个全撤了， 对， 两口子应该干嘛？ 入洞房啊，多好的事， 美呀、啊！冯巩不入啊， 不入洞房， 不入洞房。哦，一个人在外屋看书， 真是入迷了。《 说岳全传》 哦， 看到夜里2点多， 嗯， 把书本一合，走进来，跟我们那新娘子弟妹，就说上了。 他说什么呀？ 活活元帅， 嗯， 哪里安营扎寨？ 什么词儿这是？ 这一下子，冯巩媳妇儿当时就害怕了。哟，元帅 啊， 元帅。怎么头一天管我叫元帅 啊？是啊， 元帅，我是红元帅还是黄元帅？ 搞苹果呀， 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嗯， 没理他。 哦， 冯巩一赌气出来继续看书， 着迷了。 一连三天， 嗯， 把新娘子眼睛熬得跟桃似的。 哎呦，三天了。 他母亲看出来了。 哦，婆婆 心疼儿媳妇儿啊。 对呀、 啊，闺女， 嗯， 跟冯四儿闹意见了吧？ 连小名都说出来了。 没有，妈妈。 嗯， 那是。哪儿不舒服啊？ 对呀、 啊，也没有。 嗯， 那你眼睛怎么都红了？ 看出来了。 哟，妈呀！ 嗯， 既然您问到这儿，我就跟您说得了。 说吧， 我跟冯巩结婚都3天了 啊， 他就是不入洞房。 嗯， 一个人在外屋老看书， 是 一看就是半宿。 嗯， 进屋以后冲我一抱拳， 啊， 管我叫元帅， 啊， 问我在哪儿安营扎寨。 嗯， 您说我们新来乍到的，我知道在哪儿安营扎寨呀、啊。哎呀，妈呀！ 嗯， 我正想问问您呢。想当初您跟我公爹结婚的时候，你们老两口子第一宿在哪儿安营扎寨来的？ 好吧，问得有理。 哎呦，闺女， 啊， 这事儿太年头太多了，我给忘了。 嗯， 别着急，给你问问去。 打听打听， 老头子，快来。 嗯， 看看你这倒霉儿子， 是 放着洞房不入。问人家在哪儿安营扎寨？ 对呀、啊， 人家姑娘问我，我怎么答复人家？ 啊、 嗯，他们老头一听就乐了。 啊、 别着急、哦，我看看去。 嗯， 他父亲来到了冯巩的外屋， 嗯， 一看桌子上正放着一套《说岳全传》。 哦，那书那摆着呢。 哎，凡是看书的朋友都有一个习惯， 什么呀？ 看到哪儿喜欢在哪儿窝一个犄角， 留个记号， 为的是明天好接着看。 对呀、啊， 老头打个书一看， 嗯。 正是牛头山， 嗯， 牛皋压粮运草来到中军保障，问岳飞岳元帅，窝火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有那么一句。 下边您可听明白了， 下文是 就是岳飞的词儿， 嗯， 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哦， 老头一听，呵呵呵，好，闺女，甭、着急， 嗯， 这孩子呀看书入了扣了， 是 你给他接个下句，保证给你入洞房， 接个下句。 哎，今天晚上你把被窝铺好了， 哦、 他在问你窝火元帅哪里安营扎寨，你一指这被窝， 嗯， 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哦， 他就跟你睡觉了。 是啊， 啊，您看这成吗？ 是啊， 他不成，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呀。 先试试。 新娘子怕把词忘了吧？ 嗯， 干什么都背呀、啊。 我老 扫地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嗯， 擦桌子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嗯， 打毛衣也背，将军此地就可铺 扎营 扎手。 那还不扎手上？ 哎呀，他妈一听，好不错，书迷还没治好呢，又来一神经病啊！ 俩人都落毛病了。 到了晚上，新娘子老早的就把被窝铺好了， 哦， 坐在旁边等着。 嗯， 他们老太太不放心。假装拿暖壶打水，在后窗根听着。 哦，看着 冯巩看了夜里2点多， 嗯， 走进来，信新娘子一抱拳， 哦， 活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嗯， 新娘子哆里哆嗦的一指这被窝，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啊。 冯巩一听得令，滋溜钻被窝的睡了。 真灵啊， 啊，真像啊， 哪 老太太高兴啊， 那还不高兴？ 哎呦，没想到啊，这老头子真有觉得呀， 挺高的。 就这么一句话呀，入了洞房了， 问题解决了。 你高兴坏了， 怎么？ 把手里的暖壶给扔地下了。 哎呦，砰！ 这么一响，冯公子急了 啊！ 后音炮响，必有埋伏，即刻把影蹭，他又跑了。哈哈，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国家兄弟大排行，个个嗓门都亮堂，飞机火车和轮船不如我在马路盘旋，我是城市勤快的马，运输梦想你我他，我是城市流动的侠，跨越万户与千家。 哎呀，真讨厌， 噪音噪音， 真的讨厌。 我真伤心。 为了城市的环境和大家的健康，请您不要随意按喇叭。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